虽然快速检测结果为阴性，正在家中自我隔离五日。杜鲁多在社交网站说，现时情况良好，会在家工作，呼吁民众注意安全和接种疫苗。在过去几个月，包括外长赵美兰等多名内阁成员先后因为检测呈阳性或者曾经暴露在有病毒风险地点而隔离。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有薄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下降至大约2000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初时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年初一早上寒冷，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颇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40点，跌166点，总成交金额312.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2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03点，系跌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2跌1.8，阿里巴巴109.7升1.2，美团202.8跌6.6，恒生中国企业83.4跌7毫，盈富基金23.76跌1.6，比亚迪股份222.4跌19.2，京东集团260元跌14.8，汇丰控股55.45升8毫。港交所442.2跌13.2，友邦保险81.9跌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英镑10.435，瑞士法郎8.372，澳元5.487，加元6.12，新西兰元5.128，欧元8.685。每百日元对港元6.7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8点，系升554点。港金报1669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56美元，卖出1798.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因为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屈地街。重复多次，就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屈地街。咁至于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路咧仲系车多噶，排到太古城对出，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头先曾经有间歇性封闭措施，虽然取消咗啊，但系仲系挤塞噶，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呢一段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胜利道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御龙山。咁咧较早前柏丽湾往返中环渡轮服务咧曾经受阻啦，因为有船舶故障噶。咁而家已经处理好㗎啦，巴士服务暂代个措施已经取消咗，柏丽湾来往中环码头嘅渡轮服务已经恢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车尾要装上红色反光器，喺夜晚或者能见度较低嘅时候踩单车，车头要开着白色灯，车尾就要开着红色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咁快收楼？ 今日收楼啦，有好多地方都收楼啊， 收 楼 噶啦， 系啊，你唔知啊？哦 okay、 新年唔系净系农历年，唔系年初一先噶嘛，即系嗰啲气氛一路咁样酝酿加上去噶嘛。 冇错， 剪发嗰啲啊，两个礼拜前已开始加价啦。 系啊，加少少啊。 因为如果我哋咧就揸车嘅朋友就会特别觉咯，啊，因为有好多啲司机哥哥嘅话就真系已经收楼啦，所以你见到 啊 少咗有好多大车经过嘅， 少咗好多人啊。好，到我星期五五代同堂齐齐听，齐齐做。风骚快活人， 正好啦！今日一齐咧分享呢一个咧进入新年前嗰个气氛啊！我见到咧网上啲朋友啊，有位 A Y Chan 啊，佢话咧喂，我已经整紧萝卜糕啦，佢仲影埋相俾我哋睇，你睇下哇，三碌大萝卜，仲有啲冬菇啊，仲有啲好多其他材料啊，咁样样。佢话今年老公啊，叫咗喺逆境中都赚到啲啲钱，过个小肥年啊，真系要感恩啊！咁佢亦都有感恩嘅。佢今年咧一齐同表姐咧做呢个竹料萝卜糕同马蹄糕啊，23斤嘅萝卜七。磅嘅马蹄，可能听我哋上次吓唱歌讲，三碌大萝卜咯，你睇真好大噶，大过你个髀啊，真系 都唔 系 好多啫。其实若果可 系啊， 不过你整好多底嘅， 系啦。咁希望今年大家都虎虎生威，即系今日犀利啦！我哋今日仲会有即点即升，睇下大家有啲乜嘢可以预计到今日唱嘅歌咧，唔知道一定要留意住啦吓。 整个就系牛年最后大点唱， 冇错，争取个机会。开始我哋风骚爆人，早晨早晨，我哋有近藤真言啊。系咪好耐冇听佢歌呢？包括有呢一首歌曲噶。日文版本、中文版本就会是郭小林曾经改编过的，叫做《归情蝙蝠侠》啊，嚟啦！ 用尽我心，依托你心。服务救生，专脱旅行。来吧，自恋上我，我会快快驾驶蝙蝠汽车叫我别独坐，否则只会越傻。要载你去听海的星韵，清晰的震音。世界太美好，不需要先寻。要载你去看镜中的你，多优点也够真。你住住隔等，再自恋变要扣分。 爱情蝙蝠侠郭小林呢个开始，我哋今日风骚爆人。 I am the Batman of love, I am the Batman of love。用尽我心，依托你心。 星期嘅早上，多云有两阵雨，初时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 I am the Batman of love。 今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年初一早上寒冷，今日保重身体，千祈唔好冷亲，我哋要做个健康嘅过年嘅快活人。 日早上十点十九分，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咧，有近人真言加上呢个郭小林啊，中文版就系《爱情蝙蝠侠》，相信大家以前都听过噶啦， 好正啊！ 临近新年咧，咁啊，好多人去啊行花市啦，啊唔系花市，对唔住，行花墟啊，花市又冇啦，花墟啊， 年货啦， 系啦，办啦年货啦，咁啊，因为都同我哋讲啦，先买前咧就买咗啲年货啦， 好开心啊， 整下啲斋啊咁样吓， 系啊，因为其实咧，我谂住咧嚟紧嘅星期六啊星期日咧，应该就会好多人噶啦，咁我哋要抗疫啊嘛，咁所以你都会避免嘅就系话喺人多嘅地方嘅话咧，就唔好周围去啦。咁所以因为其实我觉得好运嘅，咁啊好彩嘅就系，譬如可能我哋早放工啦，就趁住好可能你晏昼嘅就三四点钟咧，比较冇咁多人嘅。但系我觉得办年货又真系要去嗰啲传统嘅街市咧，你先至能够真系感受到嗰一阵开开心心嘅喜庆感觉嘅。咁所以我琴日咧就去咗一个比较传统啲嘅街市，因为不如买惯买熟嘅，咁啊可能系去嗰间同阿姐姐又倾下偈啊， 好开心噶， 佢又介绍你啊。原先我就谂住想买多个萝卜糕喺屋企就择年嘅啫，但系点不知佢同我讲，我就话：哎呀，我话俾你听啊，我哋呢一度啊最好食嘅乜嘢马蹄糕啊！ 即系佢有几种现成糕卖嘅， 几只 贵唔贵啊？我想问。 其实唔贵，因为其实你喺传统嘅街市咧，即系我的湿街市啊，咁就唔会话好似我哋买嗰啲名牌子嘅酒楼出嘅嗰啲，就起码二百几三百蚊一个嘅。咁但系我而家琴日买嗰啲嘅咧，讲紧百零蚊，但系其实唔差嘅，佢就会介绍俾你咯。到最终嘅时候咧，我就买咗啲我自己冇谂住买嘅嘢咯。 咩糕啊？ 就系马蹄糕。 O K O K。 系啊， 你有冇切一忽食啊？ 定择年啊？我未试啊，我未 切一忽食得嘅咩？唔系煎下咁样。 择年啊嘛， 择年 系啊。就是过咗年先开始食咯，咁样咁，所以就好开心嘅。另外，我仲留意到一样嘢，琴日已经开始有一啲人咧就去攞花，咁啊去攞花嘅时候，原来今年有啲特别嘅嘢。新年嘅时候，大家咧就会插可能菊花啊，又或者系你中意嘅嗰啲剑兰啊。買嗰啲桃花啊，甚至乎嗰只咩串串金啊，串串 金女同堂， 我哋都明。我琴日咧就見到啦，有一對情侶，佢哋就專登去花鋪嗰度咧，就攞咗一啲，佢就咦啲咁得意嘅，淨係得啲枝嘅，同埋啲冧嘅啫。因為嗰啲冧未開，我完全唔知道係啲乜嘢。跟住收尾咧，我就請教一下，究竟咧你呢啲係乜嘢花嚟噶？跟住佢啊，你唔知啊，今年好興噶。插櫻花， 櫻花啊，真系未 插櫻花 啊。OK， 明白。 咁我就我 贵唔贵啊？ 唔知道啊，我冇问到啊，但系几大棵噶，感觉上你觉得系有少少似桃花嘅，但系咧佢嗰啲花冧咧就都几密集嘅， 细朵啲噶系嘛？ 细朵啲嘅，因为其实我见到佢就佢冧啫。系啊，都未开啊，即系一只都未开，咁我就话可以点样处理噶？佢就话冇啊，我哋就谂住咧，将佢咧就先插喺嘅就系嗰个露台嗰度，等佢可以吸收下，等佢暖啲，暖啲，咁啊可能有阳光，咁跟住咧佢就会开得靓啲咯。 OK， 咁我就原来今年都系兴插樱花。 O K， 咁我相信大家即系系啦，咩都可以即系根据自己喜好啦。 大家都可以同我哋即系分享一下。 买咗啲咩花咧？到底咁样吓？ 但系我见到桃花咧，好多开晒啊，插晒个桶嗰度。嗰啲，我早几日都去咗。 咩价钱啊？我想问你，如果你有行过嘅话。 我去到粉岭嗰个朋友嗰个花场嗰度咧，佢又插晒喺度。 佢系谂住行买花， 即系佢已经割收割咗啦。 收割晒喺度，佢话你中意咩你自己攞啦咁样。我又觉得好， 你起码都摆翻低多少嘅。 系啊，咁我冇攞桃花，因为我唔想插桃花，但我见到佢咁样样咧，有啲即系个心有啲唔系好舒服。全部啲花又开晒啊，咁样样，全部攞个水桶仔。佢话你如果有朋友，叫佢嚟啦咁样样，几多钱都冇所谓。咁我又話，不如咁啦，你如果真係有因為佢仲要處理到好多嘢，佢話我就算賣唔曬，佢嗰啲過一年之後咧，佢又要攞去回收嗰啲桃花嗰啲木嗰度。 係咪因為今年個天氣比較温暖啊？即係如果你又開曬 市啊嘛，係啊，全部開曬， 因為你又開曬啊嘛，係 啊，開曬。 其實你有冇了解一下嘅就係點解佢會有咁多擺咗喺度啊？ 冇花 市，原因系乜嘢啊？即 系 因为冇花市， 系 冇地方卖， 系冇地方卖。 咁但 系 我尽量帮下手啦。 系啊， 因 为 啲花农其实咁样嘅话， 系 我觉得真系都几唔开心。 因为咁讲，我就觉得真系好唔舒服。 但系因为粉岭嚟噶嘛， 系啊，嗰啲花场。 咁所以如果你 可以去， 好啊， 系啊，你俾佢电话我啊，我帮衬下佢啊。 好啊，好啊，好啊，四季吉啊，嗰啲乜都有。 咁你最后你有冇攞到啊？ 我就要咗蘭花，我俾俾、哦、封利是佢。 要噶、嗯， 要啊，千祈唔好就咁空手攞 啊！ 唔得唔得唔得，因為心血嚟嘅，係啊。 因為你係特別同你講聲一句。 係啊，我都係咁話。其實我同你都係啊，我都係好驚你就咁樣攞咗我走，又同佢講話冇攞蘭花，係咪冇攞桃花？ 跟住佢就話：你哋咩態度啊？咁話我。 佢只會答我哋嘅就話：我冇攞桃花，但我攞咗蘭花。 最貴嗰盆蘭，邊會攞桃花咁 cheap 啊？ 攞埋幾個花盆 利是廿皮㗎， 係 攞埋花盆。 系啊，我真系比较担心。就算系嘅话，插喺你屋企嘅话，桃花都变烂桃花。 哇，你咁样噶你？ 唔系我嘅意思系，如果你唔识做嘅话， 我点会唔识做啊？ 就桃花变烂桃花， 你睇我个眉头眼眼， 写个拆字嘛。 个拆字之后仲有一个字贴面。 我知我知， 傻傻地咁解， 大家都明噶啦。 睇你个样知晒，唔使解释啊。 我真系一定要今年 好。好，早晨十点廿五分，我哋呢首歌曲。我哋今日咧讲呢个瞬间看地球咧，即系话咧喺同一时间喺不同嘅地方发生好多嘢啦。咁样，当我哋做紧呢一个风骚发明嘅时候咧 ，Jack Lin 啊，即系我哋嘅听众咧，佢耶到星期五啦。不过喺我嘅地方，我 New York 吓，而家仲系星期四晚上。咁啊，佢话 Michael、Sarah 同小强妹都过年期间咧，我哋大家都会忙住准备年夜饭啦、贺年食品。我哋喺外国生活咧都系一样嘅。不过近呢几年因为疫情咧，有啲屋企人唔可以嚟食团年饭啊，所以新嘅一年咧就到啦。希望疫情快啲过，可以大家可以聚首一堂。跟住咧就系啲点唱嘅信息，啱先帮你读出啦。 好啊。 另外咧有个人话：咦，你讲紧呢个马蹄糕啱啱煎紧， 啱啱煎紧， 佢影埋马蹄糕煎紧张相添。 你哋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究竟你点样准备你哋过年啊？影啲相我哋睇，我觉得好开心。 好多人摆咗啦啲相，有啲人有马蹄糕啦。 贴啲咩挥春啊？得唔得啊？ 系啦。另外咧就都呢个 Carrot。唔知系咪咁读啦 ？Carrie G Wong 咧，佢今年都整紧年糕、马蹄糕、萝卜糕、芋头糕，话佢乜糕都有嘅，真系好犀利， 糕都有， 糕糕都有，系啊。 另外佢都有一个叫心形嘅年糕嘅， 哇，呢个正啊！ 我谂佢自己整噶， 自己整， 因为出边应该未必有呢啲咁得意嘅。 佢个毛咧系咪啊？佢个盒咧系心形咯， 冇错啦， 好靓啊！ 正啊！ 啊咁啊，另外头先啊 ，A Y Chan 就摆咗个萝卜糕啦，吓，大家都继续留言，可以一阵间点唱嘅。 冇错，我琴日都好开心，因为咧其实诶，每一年咧我都好中意食年。高嘅，尤其是鹹蛋煎啦。我琴日又好開心，我就能買到有一個嘅，就係正宗嘅客家。佢話用一種唔知咩葉啊，包住嚟蒸嘅年糕。我話有咩特別呢？咁佢就有一個兜仔嘅，咁就係有一啲葉喺側邊嗰度包住。佢就唔係嘅，嗯，佢就話當你煎 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啦。因为咧一路喺蒸嘅时候嘅话咧，嗰种叶嘅 味 道系 会 渗咗落去个年糕度嘅。所以你食嘅时候嘅话咧，系会有啲带有一啲可能系蕉叶啊，或者系佢嗰种好特别嘅味道喺里面咧，系其他系冇嘅。 哇， 好得意啊！ 阿小强，你 试下。我又因为咁样又买多咗只。 又买， 佢话即系一个好嘅 salesman 嚟嘅。 我都觉得佢 好 劲 嘅， 好犀利。 佢哋街市嗰啲真系好识讲嘢 嘅。冇错，我原先就系谂住买个萝卜糕集完嘅，到最尾我买咗三个糕。 哇！ 就是、因为佢啦，我买咗萝卜糕嘛，跟住 马蹄糕， 今日马蹄糕靓啊，跟住话俾我听有一个正宗嘅客家年糕。 喂，但摆唔摆得噶？ 摆得， 摆落雪柜，一定要第一时间落雪柜咁咯。咁所以我觉得几好嘛，兜一转嘅话，我又知道究竟而家大家系点样吓？ 有知道插樱花， 系啊，插樱花几开心啊，学多好多嘢。 我年糕咧，我又中意摆到呕到个发毛。 你自己都系啦， 趁佢 咁啦，趁你自己 系。同埋我知道你包啲碌柚叶落去再整噶嘛，系咪先？ 喂，原来碌 要咁啊！ 因为佢要洗 pat pat 嘛，我碌柚叶洗 pat pat， 洗完 pat pat 我嚟包住个糕，再整多一次，悭翻啲钱。 我知道有啲咁样嘅习俗。 喂，你唔知 人哋 逢过年要洗足碌柚叶嘅咩？ 喂，原来我年年洗碌柚叶都系错噶， 你买错咗嗰啲唔系叫碌柚叶，你买只嗰只叫冤叶啊，越洗越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村最早爆发疫情的日葵楼，朝早七点之前解封，居民登记资料之后可以离开。居民陈小姐话，大厦卫生情况和检测安排十分之差和混乱。政府暫時亦都未有向居民提供深喉唾液檢測的清晰資訊和檢測包。他又說，居民不是刁民，只是希望政府日後圍封其他大廈時安排做得更好。另一名居民就說，檢疫隔離多日，心情低落，工作亦都受到影響，公司仍然不讓他上班，未知道何時可以復工。亦都有居民話滿意圍封安排，心情輕鬆。解封之後第一件事是出外吃早餐。對於可以解封過農曆新年，覺得好開心，但是不會去拜年。當局向每名日葵樓居民派發一個裝有即食鮑魚、冬菇、臘腸等賀年食品的福袋禮品包，以及一封特区政府发出的感谢信，感谢居民配合和体谅。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安心出行的新版本可以展示疫苗接种记录二维码与疫苗通行证对接。当顾客进入食肆、扫描场所二维码时，手机会同时展示疫苗接种记录。食肆可以經手機應用程式直接閱讀和認證疫苗接種記錄二維碼，立即完成疫苗通行證的確認手續。李家超形容過程簡單、準確、快捷。李家超在社交網站貼文說，他昨天到訪創新及科技局，聽取人員就應用科技協助抗疫工作的匯報。他和同事討論怎樣利用疫苗通行證協助衛生防護中心尋找曾經到訪食肆顧客或者密切接觸者，以便當食肆出現確診個案時，盡快找出可能受感染人士，斬斷病毒在社區的傳播鏈。南韓過去一日新增16,09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連續四日創新高，累計病例接近800,000宗。韓聯社報導，單日確診數字比一個星期同兩個星期同日增加近10,000宗。暫時重症同死亡病例尚未顯著增加。南韓單日增加24宗死亡病例，現有316名重症患者，數字進一步下降，連續4日保持在400人以下。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初时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年初一早上寒冷，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颇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52点，跌254点，总成交金额45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1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0点，跌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3蚊，跌1.1；腾讯控股456.6，跌6.4；美团203.2，跌6.2；阿里巴巴109.3，升8毫；盈富基金23.7，跌2.2。比亚迪股份221.4，跌20.2；港交所438.2，跌17.2；汇丰控股55.35，升7.5；京东集团261蚊，跌13.8；友邦保险82蚊，跌2.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日元115.46，瑞士法郎0.931，加元1.273，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0点，升549点。港金报1669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52美元，卖出1798.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重复多次，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咁至于较早前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就排到去屈地街。就系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屈地街。在旺角花墟因为有临时的交通安排，现在已经开始了。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和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之间的一段太子道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4月3号见证乐坛新时代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Hello， 我是小音音。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成日觉得我自己是很快乐的，第二天问我何为快乐，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快乐。总之你乐观啲，接受所有面对的困难就是快乐了。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系唔得嘅，仲记唔记得嗰个广告啊？吓， 记得。 咁咧今日咧睇到讨论区咧就有啲嘅食客啦，就话、哎呀，我喺一间嘅露天餐厅咧食嘢咧，啊食食下有老鼠啊！咁当时我就梗系叫嗰、那个。叫个 waiter 埋嚟啦，喂喂喂，有老鼠啊咁样，咁佢我帮你安排坐第二度啦，咁样坐咗去第二度，咁、但系佢都系不满嘅，佢话吓，点解你唔即刻捉佢啊咁样？ 吓、捉老鼠？ 系啊，佢你即刻捉咗佢啦，老鼠有害噶嘛，点知一阵间会唔会咬人啊？会唔会整污糟啲嘢？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咁、那个人就话、我哋通知咗，因为佢系隶属于某个商场嘅管理，我哋通知咗管理公司去揾人捉噶啦。吓、梗唔系啦，你而家就要捉噶啦，做咩？咁佢嘅不满地方就系点解佢唔即刻用佢觉得？应该的方法处理，即时处理咁样，净系换咗一个错嘅位置咁。但其实我作为一个点讲咧，即系旁观者啦，我自己咁睇啦， 消费者 系啦，我都系消费者，同埋我有时候我都会套翻我自己落去嗰个侍应嗰度。我用咩捉呢？嗱，首先咁讲，以前旧香港咧有一种叫火钳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系点样？ 有， 你喺乡下有冇见过？ 一定有啦。 火钳咧就成三尺。几四尺嘅、黑色嘅铁嘅，好似一把 铰剪， 铰剪咁 样，大铰剪好长嘅前边， 系啦，爱嚟钳咩咧？ 唔锋利噶吓， 爱嚟钳炭嘅， 系啦，又或者其实有时揾， 因为以前烧炭噶嘛， 冇错，惊你热啊嘛， 系， 直情系惊热啦，即系你钳嗰啲炭摆落个炭炉噶嘛。咁嗰个咧就可以勉勉强强，如果你真系要捉类似呢啲咁嘅小老鼠啊，或者 佢除非企定喺度，你先夹到。 就系啦，我就算当你有火钳， 系啊，冇用啊， 企定， 除非佢死咗。 咪喐， 系啊，咪喐，靓仔，钳你， 佢走钳你， 嗰阵时好惊 嘅，会走会剩。 系啊， 你叫嗰个伙计点样帮你捉咧？ 同埋佢喺度捉嘅时候，又会唔会影响到其他乘客咧？ 嗱，你捉 因为 佢会 走 噶嘛， 系啊， 全部人吓到跳起身，佢飙嚟飙去。 系啊， 咁咯， 我觉得就真系有少少拿过咯，系咪 over 咗啦？因为我觉得唔系嗰个，首先唔系嗰个适应佢应该要做嘅嘢啦。第二嘅就系你要佢即刻去即时 捉嗰只 去做呢一样嘢嘅话，亦都佢亦都做唔到啊，系咪啊？甚至乎头先我哋都讲到嘅就系会有机会会引起其他人嘅恐慌噶嘛， 恐慌噶，因为佢周围飙噶嘛， 系啊， 同埋嗱，好啦，你捉定系打咧？打又仲血腥，你明唔明啊？ 系啊，啲嘢劈 咁样变咗个老鼠饼咁样，咁点啊？ 捉咗攞翻俾佢睇，系咪呢一只？ 咁咯， 系咪佢？系咪佢？ 你认一认， 定系佢细佬？ 打个指纹，系咪佢？ 系啦，唔系啊嘛。 有冇试过 啊？我最近上个礼拜，上几个礼拜就同班朋友去啲泳池侧边， 起晒红嘅眼睛。 泳池侧边嗰啲 咦，其实佢都几享受生活情趣。 佢系嘅，佢净系玩啫嘛。 呢个阿叔系啊， 成世人净系玩啫嘛，做嘢。 学玩乐，得闲咧又行下嗰啲粉岭嗰啲花场 啊，跟住玩大闸啊，花儿闸啊，咁样。 去泳池侧边睇下美女跳水。 系啊。 喂，跌咗啲嘢系咪啊？美女，我为你执翻佢。 冇人跳水啦，今日去嗰啲食饭。咁因为嗰啲地方咧，类似啲大排档咁嘅， 吓大排档泳池侧边， 泳池底开大排档， 嗰啲 feel 成 都 似嗰啲餐厅啊，喺泳池公共泳池， 其实唔系大排档，即系 open air 嗰啲 cafe， 好似嗰啲露天茶座， 冬菇亭系嘛？你讲紧 唔系冬菇亭，总之系泳池里边有啲泳池附近 嘅餐厅。 边 个泳池啊？吓，边区嘅泳池啊？讲唔讲得？ 公共泳池啊？ 系啊。 大环山有个泳池，咁佢泳池咧有个茶档嘅， 嗯 ，OK， 嗰啲就类似啲大排档咁样样， 就唔系酒店嗰啲，即系 唔系， 我哋好晒嗰啲， 我哋 好 隔住 earth 嘅， 你话你有钱啊嘛，我一谂就谂一啲五星级酒店， 咁我都要体察民情， 冇错， 去到佢呢一代已经败晒啦，系嘛？ 唔系佢上一代都败晒，其实佢爹哋都空有其名嘅，讲下笑啫， 心老公， 讲下笑，我惊佢爹哋嬲， 爹哋唔会嬲。啲嘢喺上边啊， 都可以嬲噶，都可以嬲噶。 系啊，今晚托梦俾你。 系啊，做咩话我仔？去到咧食饭，即系好多人嘅，好普通嗰啲咁嘅地方。突然间有只黑色嘅老鼠，真系黑掹掹嘅，就喺嗰啲横梁嗰上边咁样。 我都见过，我都见过， 有啲灰色嘅，有啲灰色嘅，佢真系黑掹掹，黑得好紧要。 灰色嘅就冇咁惊啦， 系啊，又 红色嘅揽住啜一啖。红老鼠， 你呢啲咁嘅形容， 佢真系黑掹掹，好嘅。 我明嘅，嗰啲坑渠老鼠啦， 系啊，哇！跟住咧，我发觉咧，除咗我有反应之外咧。周邊冇人有反應，甚至佢前面嗰張台最近老鼠有一對情侶喺度打邊爐嗰啲咧，都有 冷靜啲嘅，有啲人係會 真係好冷靜，同埋長咁走過咗。跟住我真係同個夥計講，咁但係有啲朋友就即係有啲不屑嘅眼神咧，即係意思就話算啦，你講都無謂噶啦，都係咁樣噶啦，咁嗰啲地方食。 佢不屑你啫， 系啊，不屑我，不屑我， 不屑你咁惊， 系啊。 你话你靓女就话你惊嘅啫，大家就唔使惊，唔使惊。你 叔叔婆婆，叔叔婆婆， 错啦，我大髀冇事。 同你叔下新口仔，冇惊冇惊。 就咁啫，你咁样我你惊，其实我觉得 做 得好核突。 一 日新口仔， 行开啊叔，惊咩啊？ 老鼠都冇咁核突。 你 个 而家喺边度啊？大酒店啊？ 惊啊！ 我试过有一次咧，又系一啲好街坊嘅地方，咁啊同一啲，因为我成日搬紧屋嘅，搬下屋啲工人话咩啊，梁生我肚饿，好啦，咁咧附近求其揾个嗰啲露天嗰啲大排档食，嗰啲真系大排档啦，咁啊食完饭都真即系需要嘅，咁你搬屋你用力噶嘛，系咪先？咁食完饭先啦，点知就食下咧就见到咗你讲嗰啲啦，黑老鼠咧喺个水渠爬上去，当时咧我侧边个工人就话唔好跌落嚟啊，嗱你唔好跌落嚟啊，咁样，因为其实 慢慢爬， 系慢慢爬，睇住 佢系嘛， 其实惊佢。 系啊，小心啲！ 我哋就喺个水渠下边噶嘛，啊你唔好跌落嚟啊！系担心， 好似好少好担心啲老鼠咯，但系呢啲位 真 系 安全着想， 大家为咗个安全着想， 要鼓励佢啊！小心啲，小心啲！ 加油， 加油！ 嚟到啦，你得嘅， 你得 嘅， 你得噶啦！ 哇，我哋几有爱心啊！ 系咁嘅，泛滥到去坑渠老鼠， 冇错， 我哋都唔打。 点好似你咁咧？唔惊系嘛？ 系啊系啊！ 好啦，翻嚟风骚泡朋友， 老妹妹周琦。 不需担心这世间怎想你，其实我算你已经够完美。前人每次刻意地回避，明白你眼里的忧与喜。我很清楚世间。终于有天欣赏你，期望你信我，我总有道理。无人会这一世暂远地，如若想飞，更不可泄气。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从寒墙里，从疼爱至苦也是甜味。 舍不弃。 老妹周记，禅修。作为一个凡夫俗子，对于新心灵的追求，我是非常向往的。虽然我时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但是一生之中难免会有不如意的时候。工作会有碰上困难，人际关系会有问题，心情和情绪亦有高低起伏的时候。任由你怎样抱怨，和其他人怎样倾诉，但都未必能够分担内心的痛苦或者是挣扎。在这些时候，特别需要一些灵性上的慰藉和救赎，我就会看一些灵修老师的书，去练习打坐，甚至是参加一些禅修的体验班。希望可以由上司的开示之中寻找出情绪的出路，暂时可以放下执着，等自己可以有喘息的空间。接触到一行禅师的著作是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有次我在书局之中见到有一本叫做《骨子禅》的书，觉得很有趣。为什么连吃一只橙都可以是禅修呢？我从来冇谂过，我哋可以随手可得嘅空气、水，我哋嘅自然会做嘅一呼一吸都唔系容易嘅。一朵花，我哋会望到一个世界；食一只橙，除咗享受佢嘅美味，背后要感恩泥土提供嘅养分、水嘅灌溉、阳光嘅照射、蜜蜂传播花粉、农夫嘅汗水。经过以上嘅所有人、事、物、众缘和合所得出嘅果子。我哋每啖食嘅时候都系感恩，应当专注嘅，开心咁去品尝。食落肚里面嘅话，就成为你嘅营养，滋养你嘅身体，为你嘅存活，为你带来健康。之后，我亦都参加过有一啲禅修嘅课程。有一次，有一个为期两日嘅经验，又特别难忘。头一日就是纯粹打坐的练习，教授有关于打坐的姿势，怎样可以专注你的心神，留意自己的呼吸。比如我们的思想有如一只顽皮的马骝仔，跳上跳落没时停，这一刻就想着下一刻的事，又或者仍然想着之前发生过的事，依然放不低。但是就是这样，让每一个当下不知不觉这样浪费了。我们的心永远没法安放，其实过去的我们既不能改变，未来的亦不可知，可以把握的亦只有当下。所以管好你脑子里面过度活跃的猴子， 有所觉知，安定入定，然后才可以同宇宙连结，感受来自自然的气息，回归根本的本性。另外一个练习就是要专注了。每一个人拿一个茶碗，由 A 点装满着一碗清水，然后一个跟着一个将水运送去到另外一个课室，然后将水倒落一个大桶之后，就回到 A 点重复这个运水的动作。由于茶碗是满的，所以你必须要很小心很慢，不可以将水倒到周围都是。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专心，个个都做得很好，耐了大家就没了耐性，和开始心急，越行就越快，水亦都倒到周围成地都是。完成之后，每一个同学都会心微笑，原来我们每日都匆匆忙忙，都不知道自己围着什么。上星期得知一行禅师原籍，他一生推动入世的佛教，宣扬正念禅修，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告别一行禅师，亦都以他的说话作结：明天我将继续存在，但是你要非常留心才能看到我。 我像是一朵花，或者是一片树叶，我将存在于这些形式中，并向你打招呼。如果你有足够的留心，你将会辨认出我而问候我，我将会非常高兴。活在此时此刻，不要后悔过去，担心未来。此时此刻，就是你人生之中最美好的一刻。 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给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啊？时间从来不回答， 非常好听嘅呢个你在烦恼什么啊？咁啊，当大家作为一个凡人咧，每天好多嘅大小问题解决嘅时候咧，听下呢啲嘅佛偈，听下啲歌真系好嘅。 系啊，洗涤心灵啊嘛， 系收尾啊，马老师好唔好？ 好， 因为佢每天接触咁多人咧，佢要日理万机啊，系咪？日日都要万机啊，佢吓咁，所以希望你减为千机啊、百机啊咁啦吓。 烧机啊， 当机日理当机啊，你日日当机， 每日都当机系咪？ 你个机有 up 过咩？我冇当你 up 过个机， 我有 up 捞啊， 有 up 捞啊，佢 个机直系冇插电啦，系冇电嘅机， 又太阳能 嘅。 好啦，嗱翻。另外咧就会第二个小时风骚发问，就会进入呢个你又知唔知？今日咧除咗我哋三个会互相发问咧，仲会有呢个爬山专家陈家俊， 名人版 系啦，问我哋一啲嘅爬山嘅嘢啦吓。 指梗啊！ 佢话除咗香港嘅问题咧，仲有啲牵涉第二度啊，因为佢去好多地方行， 佢去到唔同嘅地方度爬山咯， 唔系净系香港嘅。 我哋见识下世界先， 见识下世界。咁而最后钟头今日咧就会有呢个即点即声同埋大点唱， 冇错啦。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咁话俾我哋听想点啲咩歌，同埋你嘅点唱名单 系啦， 啲咩人听？ 网上留言又得嘅。好啦，19度气温，相对湿度91%，今日都系比较暖和，不过新年咧天气会冻翻，到时保重身体吓。好，先咧11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病人嘅病床共有3500至3700张，分布喺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亚博馆同公立医院。目前有662名确诊病人住院，全部情况稳定。當局亦都會考慮亞博館以外的場館是不是適合作為社區治療設施。醫管局總護理行政經理潘欣榮說，目前有大約200名在各聯網工作的正職護士在亞博館和感染中心工作，由於有機會加開設施需要額外人手，目標是希望招聘400名甚至更多的兼職護士。內地過去一日新增6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39宗的本土病例分別來自浙江、黑龍江、北京的豐台區與大興區、天津和貴州。內地新增3宗疑似病例，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內地至今一共有105875人確診，4636人死亡，近99000人康復出院。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有薄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下降至大约2000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初时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年初一早上寒冷，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颇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41点，跌160点，总成交金额59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6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3.48跌0.2，腾讯控股459.2跌3.8，盈富基金23.78跌1.4，阿里巴巴110元升1.5，美团207.2跌2.2。港交所439.4跌16元，比亚迪股份222.6跌19元，汇丰控股55.6升9.5，京东集团263.6系跌11.2，友邦保险82.1跌2.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英镑10.441，瑞士法郎8.378，澳元5.487，加元6.128。新西兰元5.128，欧元8.69，每百日元对港元6.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0点，升549点。港金报1669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49美元，卖出179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锦田公路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埔新村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路系全线封闭噶。咁而家车龙排到蒙养学校对出，锦田绕道嗰边咧车龙排到锦庆路，反方向锦田公路去上村亦都系挤塞啦，近住高埔新村呢一段车龙排翻出去坳头交汇处。重复多次，一就系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埔新村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咁而家车龙好长啦，排到蒙养学校对出，锦田绕道嗰边咧，车龙就排到锦庆路。反方向锦田公路去上村，近住高埔新村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坳头交汇处。咁至于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太子道东交通回复正常。喺观塘嘅崇仁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安顺大厦对外嗰段崇人街需要封闭，就是封了安顺大厦对外那段的崇人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中心呢一段咧都系车多少少噶，排到去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以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的梦想是想做歌手， 多一个机会去试一下自己有的东西。 我就想试一下转换一下考到做一名演员。 我参加新时代奋斗者的原因是这个 program 的名字吸引了我。 I got that fire.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即将诞生。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主持人梁博士？ 早晨，梁博士，好 啦，开始呢个环节，你又知唔知啦？吓，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咁啊，讲到呢个新年咧，咁不过今日咧，我哋除咗系有新年歌啦，马老师会唱之外咧，我嘅你又知唔知咧，就同呢个新年冇乜关系嘅。 你够胆咁样讲啊？我真系唔知道。 佢系贺年歌啊，今日 系 啊，系啊， 贺年歌啊， 即见即声， 好有意义噶。 哦，填一词噶嘛， 填得 系好有准备嘅，佢每一次都有准备，系啦、 啊，但 系 到最后尾嗰时都系会甩碌。 你。 收翻啊嘛，啊收翻先，好，活咗声唔吞到佢先。 你提得好，点解要咁啫？我话你提我提得好， okay、 我不断反省，不断进步。 我哋咧对佢嘅了解随住时日已经增加啦。譬如头先佢喺咪后，佢话要去做农夫、耕种、种翻啲嘢咁样，吸收下大自然啲能量咁样。咁我就提李丽阳唔好担心，佢跑步又咁有恒心，佢弹吉他又咁有恒心，佢一 吹口琴有咁有腾腾声， 系啊，一定做到个好浓。 嗰啲嘢去咗边咧？咁样， 嗱，因为我嗰个吉他咧，我学咗三四堂啦。嗰我同个老师讲，我真系唔系，我再加堂加多一个 double。 咩叫加多 double？ 即系加多四堂，因为真系唔得我。 唔系问题，唔系佢有几多堂， 同埋阿马小强啊，你觉得四堂就已经可以弹啊？佢加一个 double， 觉得自己好好勤力咁样啊？ 你 知唔知 咧？佢有决心， 学吉他学几年？ 我知啊。咁我 你八堂谂住已经好好叻仔噶系嘛？ 唔系，我谂住掌握啲基本功啫。 啊 哈，系啊， 你弹咗啲咩歌啊？ 穷一生我都唔会好似追到你哋咁，或者系 追唔到。唔系我唔识噶， 我 弹得优秀。 欣欣咁样，穷一生都唔得噶啦。但我想系即系最低 限。嗰时佢话几多号会出嚟弹？ 三十一号，下礼拜一。 佢应承咗大家噶。 我咁下礼拜弹唔弹到啊？ 又弹唔到。吓，我 吓又唔得啊？ 真系弹唔到， 嗯， 系啊，因为我揿线咧，我已经研究咗同我老师。 唔系你，如果你嘅讲法应该系咁，三十一号啊嘛，一月三十一号嘛，我讲二零二三年啊嘛，你 冇 听过。 我冇话系二零二一年啊，礼拜一，但系 二年啊， 二零二二年，但系我剪晒指甲咧，我同阿老师研究。 唔关指甲事啊，你嗰肉你顶唔顺啊，你痛得滞。 唔系，我有揿啊，佢同埋因为佢。 得啦，唔好再系啦，系啊，唔想再听呢啲咁样嘅，系啊 ，excuse 啦。咁系啊嘛，你答应承咗大家嘅啫，一月三十一号，跟住你又再吞。咁如果系嘅话，有啲乜 啊？ 算啦， 唔知啊，好。 即系头先我同老人家讲嘢咁样， 冇错，好嚟啦， 好嚟啊！ 你又知唔知？由我出动物题 嚟。 好嗱，呢一种宠物咧，我其实以细个嘅时候咧。养过一次不过就唔系几好嘅 experience， 因为后来养下佢死咗。 嗯， 咁咧我就嗰阵时听人讲，听翻啲老人家讲，好难养噶。第一，佢叫玻璃肚，唔可以摸佢肚嘅。嗱，我啲全部我听老人家讲嘅咋。第二，唔知点解我嗰代啲老人家系咁讲嘅，话呢一种宠物兔仔啦，讲紧兔仔最传统白色长耳红眼嗰只啦，佢话唔可以饮水嘅，唔可以俾水佢饮。吓，点解啊？动物都要饮水嘅啫。 我有听过。 食红萝卜、食菜，里边有水噶嘛，唔使俾水饮啊，饮一饮水死啊咁样。所以嗰时真系唔俾水佢饮。 滴水不沾啊！ 因为佢哋话唔使噶嘛，但系 你真系好听。 近时近代咧，我见到啲人都系照俾一樽水嗰啲兔仔噶。 系啊，挂喺佢嗰个笼。 系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唔啱。我搵次问阿 Doctor Eric 先，有乜呢人会唔使饮水？但系嗰时系咁讲噶。 我都听过， 系啊， 真系我真嘅真心有听过。 你俾红萝卜佢食。比赛佢里边有水分咁，咁又系喎。 但系你知唔知咧？大佬，我养嗰只冇死到啊，佢仲要繁殖添啊。 系咪白色嗰啲啊？最传统嗰啲啊？ 我养一只系白色嘅，跟住另外有一只系灰色噶。 哦， 咁生出嚟 两只 系咩色啊？ 两只咧摆咗喺个 灰灰白白啩，两只系咪？ 完全见唔到，点解咧？系因为佢就系有一日翻到去嗰阵咧，哇！成个天台都系血啊！ 哇！ 因为佢已经大咗肚，佢已经珠胎暗结，佢生咗。 但系我想问你买嘅时候咧，你都系谂住繁殖噶？ 我哋冇谂过佢繁殖。 因为如果你买一公一乸，你实繁殖噶。 我唔系买一公一乸，我系先有一个朋友送咗有一只嘅你嗰啲传统嘅，跟住我哋觉得就好惨啊，自己一个人咧。 买一只陪佢啦， 不如就买多一只啦。 就冇谂过嘅， 冇谂过佢究竟嘅就系佢哋系男男女女女男，冇嘢冇谂过呢个 concept， 就摆埋佢哋两个喺埋一齐。点不知咧，佢哋就搞埋一齐，跟点不知咧就大咗肚，我都唔知。我就觉得 生好多只噶， 系啊， 生 好 多只啊。 我就话点解嗰只咁鬼大只嘅，连佢大咗肚我都唔知。点不知系有一日翻到去嘅时候咧，就发觉佢咧就匿埋咗喺一角嗰度咧，就变得好瘦，但系就成个天台都系。 咁啲兔仔咧？ 点解？因为咁咧，就因为佢就喺嗰度生咯，生咗一只之后，咁跟住佢又跳前两步又生一只，跟住又再跳前两步生咗一只。因为咧唔系我去执丝嘅，所以我唔知 变咗 丝啊，死咗啦。 你个妈妈定系啲 B B 啊？ 啲 B B 啊，因为佢生咗出嚟之后嘅话，你有冇留意到嘅就系我一嚟讲紧我喺边度养佢，我喺天台。系冇遮冇掩嘅，净系得佢哋嗰个位系有遮有掩嘅咋。咁佢就喺嗰啲即系天台嗰度系暴晒， 我晒死咗， 好唔开心啊！嗰次 嗱啱啦，今日咧讲嘅呢一个话题就系关于兔仔嘅繁殖啦。不过讲翻咧，就我其实近年咧，我都有时心思思想养，但系咧听闻咧兔仔系真系会咬嘢嘅。咁如果你屋企咧系即系啲 咬家先， 系啊会咬家先咁咯。 我就知道佢要磨牙 咯，系啊，因为佢一路长咧，佢唔磨牙咧就。 越嚟越长， 会影响佢食嘢嘅。 兔仔牙就系咁嚟啦，系咪？ 系啦，所以佢系会咬家私嘅。 好， 兔仔繁殖啦，讲紧兔仔嘅繁殖吓。一般嚟讲咧，兔仔你知唔知道啊？如果系细种嗰啲啊，因为大种细种咧，即系个 size 嚟计，细种嘅兔仔咧，佢四个月啊，即系 B B。 出世四个月就有繁殖能力噶啦。 哇，唔系话 四个月已经可以做爸爸妈妈。 佢哋系好多人 好犀利嘅。好，问题嚟啦。无论公兔或者母兔都有发情嘅现象，发情意思即系佢突然之间有一啲嘅兴奋啊，或者系想繁殖啦， 系啦。 公兔而家讲紧公兔吓 ，male rabbit， 佢嘅发情频率四个答案：一个月一次，每次四至五日；第二个答案一星期一次，每次四至五日；第三任何时候；第四不定时。公兔的发情频率一个月一次，每次四至五日。 嗯。 第二一星期一次，每次四至五日。第三任何时候。第四不定时。 C， 我都拣 C。 任何时候。 是，我都是。 嗯。 为什么你跟人的？ 不是，这个不是跟他。为 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就是因为其实我想起我那次买第二只兔仔回去陪第一只兔仔的时候，一摆低就 来了。 嗯。 他们就在那里做了一些很不雅的动作，啊，就我来分开。 答案是对的。 Yeah! Oh, yeah! 他们是任何时候都在这个发情期。公兔而已。母兔就不同的。 母兔会怎样跑走？ 另外一个数字咯。 哦。 仍期待我可等到某天，重提旧爱不需眼前。情人若要当好友，难记有事，恨到分手哪有伏线，现在爱恋都说变就变，而夜深单曲记忆能免责念。然而旧记忆仿似碎片，缓缓地刺于心里边，仍然未看得开，和谁或者只可擦肩，复合每天想够数十遍，为着更加匹配我愿改变，无奈都清楚勉强亦会生气，才与他分开一百天，会悲伤的确仍难免，毕竟真心爱过，内心注定往事如烟，我知已难重演，我怎会祈求街角碰面，假使那天能到我的手太危险，和谁错爱亦是磨练，有些伤口确实难免，我毕竟拥有过，若失去是痛，想起已能够用笑容。 你又知唔知、嗯？好啦，到你婆出题啦。 嗱咁啊，其實成日都講緊話咧，即係呢一排大家要準備過年啦、辦年貨啦、買花啦。好啦，想問一問嘅就係話咧，你哋有冇一啲嘅方法咧，希望可以咧就係催花，唔係意思唔係即係將嗰啲花摧毀啊？ 驚佢唔生， 想佢快啲開花，啊、有冇方法㗎？ 聽過，好似擺啲暖嘅地方嘛，係、咪？或者揾風筒吹下佢係唔得㗎？係 啦，你有冇試過啊？ 我冇試過啊。 啊，你有冇試過啊？ 我冇試過 啊 嚇，冇催花。 係啦，咁樣就咧，除此之外嘅話咧，仲有希望係乜嘢咧？除咗你話一定要在初一的时候要开花的话，取其意思花开富贵之外呢，还有就希望它拆得耐一点，是 不是？没错。 譬如可能你说初三或者初四的话，它已经耷晒的话又是不行的。 哎、不开心。 我家里有时候有时传统的就是说，如果你见到有一些花是在你过年的期间那里借了、要拔走它的，你在家里有没有这样？ 我又 不有啊，一黄我就搣了。 我只记得那阵时呢就有一个做法呢，我其实不是很知原即是为了什么、但是那些棉花浸水就放在那些叉嘅位咯，你有冇知我讲咩 啊？ 系 啊系啊，等佢 浸啲湿嘅棉花，摆啲鸦叉嗰啲 啲位嗰度，啊吓，等佢可以吸到水，系咪？ 系啦、 好啦，咁而家就想问一下两位啦噃，当我哋插花嘅时候咧，原来专家话喺水里面咧，只要滴一滴乜嘢系可以令到佢维持多好几日嘅咧？A 洗洁精 ，B 漂白水一滴嘅咋吓？C 油顺剂 ，D 洗发剂。 吓、呢啲全部乸噶。 丁，请讲。 我头先争啲讲咗个答案出嚟。 系 A 洗洁精， 冇错。 好似好有把握，好似有把握。 系啊，头先你大家讨论紧有棉花性嘅时候，我争啲就讲咗。 佢都未问，但系嗰阵 系啊，我估到咯，做咩啫？我是花王， 佢真系串串金嚟嘅啫。 系啊， 但自己唔做嗰啲嘢，应承咗啲嘢唔做嘅话咧， 嗰啲嘢 就 缩埋一边， 缩埋一边。 即系嗰啲系懒大只， 洗洁精， 好讨厌呢啲同学，系嘛？ 咁犀利， 好想搵啲嘢坑佢个头。 好啦，见你串串金，我跟下你啦。 好啦，就系、咪？ 我跟下你， 肯定啦嘛， 肯定。 正确嘅答案系 B。 哦，错咗啊你， 就奇啦，系 A 洗洁精。 佢个样几愕然啊！佢个样几愕然， 同我话， 我 咁有信心， 即刻呆头咁样。 我真系想试下，我系最近先睇到呢个冷知识嘅啫。 系， 佢话原来放一滴洗洁精嘅话咧，会令到佢插耐啲嘅。 系啊，我知道。 你有冇试过？ 我唔敢试。 点解唔敢试啫？ 因为我真系，譬如话， 你而家唔系过年嘅时候试啦。 咁我唔系过年，我觉得冇乜所谓。嗱、因为我如果我买嗰个叫做百合咧，佢开好耐，掹咗觉得几粒嘢，我唔需要。但我真系想试嘅，系、啊，我知道好耐，系、 好。咁大家又可以试下啦，呢、這个冷知识系嘛、就比较 有用啲嘅。 你咪问下你个花农朋友咯。 哦，好啊。 我系曾经试过有一次系失败嘅，就系、话有人同我讲过，话尤其是不过咧就唔系乜嘢花都系，系要插。玫瑰花，插玫瑰花咧，你就要摆止痛、止头痛、止头痛嘅药丸一粒。佢话揼碎佢之后嘅话咧，就摆落去嗰、个花盆底。咁跟住咧就系、冇错。佢话揼碎一粒嘅啫。咁跟住咧，你摆落去嘅话咧，跟住插嘅话咧，嗰啲 啲花 玫瑰花 头痛啦。 但我头痛，但系好快谢。 即系唔得， 系、但你有人教我咁样做，但我发觉唔得，原来、 所以大家真系自己决定啦、啊。最好问咗、问咗啲花农先， 唔系我谂系同啲花有关，我自己觉得，因为有时我自己都觉得系唔得嘅。好嗱，呢条就关于过年嘅，年糕啊，你最中意食噶啦，到底同呢有边一位古代嘅人物有关呢、年糕啊，一孔子，二项羽，三伍子胥，四曹操同呢一位 年糕啊， 系啊， 你望乜嘢啊？做咩 嘢？ 你 望睇下学霸，学霸有冇认知啊？嘛， 年糕同边个古人有关 ？Tiffany，、我跟 Tiffany。 A 孔子 ，B 项羽 ，C 伍子胥 ，D 曹操。 年糕啊， 我冇听过。 年糕啊， 最尾个系边个话？最尾 曹操， 哦，我估曹操， 曹操系油炸鬼啫， 系啊，唔系 秦， 啊秦桧，对唔住对唔住， 秦桧先至系油炸鬼， 对唔住系 曹操， 佢拣伍子胥喎， 拣伍子胥啊， 因為伍尊叔係邊位我都唔係好記得。 戰國時代。 戰國又係戰國時代。 真係啊！ 因為七國咁亂係嘛？ 伍尊叔啦，伍尊叔有個細 佬， 有個細佬叫伍官衰啊嘛。坐咗隔離啊！ 好中意戰國時代嘅，成日都係咩東漢時代或者。 我是但揀一個啦。係 啊。 我 B 啦。 曹操咧？曹操，因為伍尊衰我唔係好記得。戰國時代邊個啊？邊個國家？ 楚國。 哦，楚國伍尊衰啊！ 你想根据 系唔系？我想唔知点解我想根据伍子胥，似系佢出嗰啲题目咯。 系 啊， 嗱，我讲个故事先啦。 好， 讲个故事先啦。点解同嗰个同嗰个古人有关咧？因为嗰阵时咧七国咁乱啊，打仗嗱，即系唔系曹操啦，曹操唔系战国。咁咧，因为咧佢俾个皇帝陷害就杀死咗，咁就佢话俾嗰啲同僚听，因为咧一定会有人攻城噶啦。于是咧佢仲糯米。整咗啲磚就整喺個城墙下边，如果你肚饿咧，你就刮佢出嚟有嘢食噶啦。于是咧，啲人就真系，哎呀，有嘢食啊，有嘢食啊！从此过年嘅时候为咗纪念佢，就整年糕出嚟 喺泥嗰度刮出嚟噶， 喺城墙下边刮出嚟，系啊。 咁即系唔系曹操咯？ 唔系曹操。 好，我哋少咁一个啦。咁咧就即系孔子、伍子胥。 唔 会 系孔子啊？ 伍子胥、项羽。 B 啦。 项羽。Mr. Hong， 佢拣 Mr. Hong， 我跟伍子胥 ，Mr. 五， 佢 咪系 C 咯，佢咪 C 咯， 系啊，佢都系，佢都系 Mr. 两个 Mr. 五，一个 Mr. Hong，Mr. 五嘅就系， 哦， 真系， 学霸真犀利， 学霸真 系，其实学霸你系咪撞噶？ 唔系，其实佢因为佢喺隔篱， 佢撞噶，唔系我相信佢冇偷睇，佢真系撞，哇，好嘢， 犀利啊， 好嘢啊，真系，好彩跟佢啊， 好， 个古仔就系咁样 啦， 系咪？ 佢就整咗嗰啲砖。就收一个场底， 系糯米整砖， 冇错啦， 非常好，好啦，翻嚟咧十一点半之后咧，我哋就会有陈家俊啦，爬山专家，同我哋问一啲关于爬山嘅， 好啊， 我到时睇你系咪仲系咁串串金，你识唔识搭先？ 哎呀，整一打要，整一打，唉，真系。 同埋十二点钟之后就今日嘅即点即升啊，今日咧就马老师咧就会有一只开心贺年歌， 系啊，冇人知噶， 填咗词， 填咗词啊，哇，真系。好辛苦啊！填词真系对我嚟讲，比担泥仲辛苦。 有乜嘢辛？有乜嘢唔辛苦呢？其实呢一个环节对于你嚟讲， 唱歌又辛苦。咪就逢星期五对我嚟讲就好好好， 唔紧要，我哋支持你。好， 但我会进步，俾啲空间我。 今日咧，我都系借咗马思强嚟做少少唱下歌，仔开心啊！ 我系 重操故业啊！你 冇错。好，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未来三至四年，本港一手私人住宅潜在供应量大约是98000个，按季增加4000个，创四年半新高。一手樓潛在供應大幅增加，主要因為未售樓花單位按季急增15000个，升至69000个大檔。上季潛在供應量亦都包括11000个嘅貨尾單位，以及18000个已批出土地可隨時動工單位。數據又顯示上季私人住宅施工量急升至14100个，去年全年累计施工量有21300个单位，按年升大约81%，创五年新高。去年全年已落成私楼单位按年跌31%，累计有14400个，创两年低位。葵涌村最早爆发疫情的日葵楼朝早解封，居民登记资料之后就可以外出，之后仍然要进行多次病毒检测。另外，彩云一村长波楼围封强检行动完成，700多人接受检测，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朝早完成在观塘崇仁街安顺大厦的强制检测，并完成執法行動，沒有發現陽性檢測個案。 當局共檢查大約85名受檢人士的檢測報告，發現一人未進行強制檢測，已經向他發出強制檢測令。政府亦都提醒冇應門的大約10户居民，看到政府的告示之後，盡快聯絡政府進行檢查。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安心出行的新版本可展示疫苗接种记录二维码，与疫苗通行证对接。当顾客进入食肆、扫描场所二维码时，手机会同时展示疫苗接种记录。食肆可以经手机应用程式直接阅读和认证疫苗接种记录二维码，立即完成疫苗通行证的确认手续。李家超形容过程简单、准确、快捷。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贴文说，他昨天到访创新及科技局，听取人员就应用科技协助抗疫工作的汇报。他和同事讨论如何利用疫苗通行证协助卫生防护中心寻找曾经到访食肆顾客或者密切接触者，以便当食肆出现确诊个案时，尽快找出可能受感染人士，斩断病毒在社区的传播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2021中国的航太白皮书，表示中国始终将发展航太事业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坚持为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太空。白皮书说，未来五年中国将会持续提升航太运输系统综合性能，加速实现运载火箭升级换代，并继续实施月球行星探测工程，继续实施载人航太工程，全面建成并运营中国太空站，加快推进航太强国建设，继续同各国一起积极参与外空全球治理与交流合作。白皮书提到，中国自2016年以来，航太进入创新发展快车道，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中国太空站建设全面开启，天文一号实现从地月系到行星际探测的跨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初时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年初一早上寒冷，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颇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88点，跌218点，总成交金额65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0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3.2元，跌8.8元；腾讯控股458元，跌5元；阿里巴巴109.8元，升1.3元。盈富基金23.72元，跌2元；美团207元，跌2.4元；港交所437.2元，跌18.2元；比亚迪股份222.6元，跌19元；汇丰控股55.45元，升8元；京东集团262.4元，跌12.4元；友邦保险81.7元，跌2.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1，日元115.37，瑞士法郎0.93，加元1.272，人民幣6.356，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16，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658。日經平均指數報26,719點，升548點，港金報16,72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35美元，卖出1,79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哋有请我哋今日嘉宾爬山专家陈家俊先生， 家俊哥。 喂 ，hello， 早晨啊，家俊哥， 多谢晒，家俊好忙噶，知唔知我同佢度咗几次期，佢都爬紧山啊。 其实佢想推我哋， 系啊，其实爬山系跑山啫，我哋跑数啫。 咁似我嘅 ，OK， 好啦，咁啊，家俊今日都遇咗啲问题，关于呢个山吓，行山又好，爬山又好啦， 来吧， 系咪啊？有关嘅问题。 是啊，因为 Michael 同我讲话，喂，可唔可以帮手问几条问题，问下几个主持人？我初时以为问我啊，调翻转好惊啊，知唔知啊？ 唔系， 你系呢方面专长啊嘛，咁啊问下我哋啊，我哋识唔识啊？长知识啊！好，咁啊，请阿家俊发问啦。 好啊，好啊，好啊。咁咧，即系大家都知啦，即系你哋想了解多啲香港，或者因为有啲题目咧都会比较巧口啲嘅，咁啊睇下大家。 紧要。 但系有一样嘢我要先讲，我哋唔好打开个手机。 我一定唔会， 我哋唔会，从来唔会嘅， 从来都唔会。 有冇嗰啲控制室啲朋友可以做一个监察噶？ 唔系，我哋自己监察自己，真系 我哋真系唔会嘅， 真系唔会。 新 我。OK， 讲笑啫，讲笑。好啦，喂，咁咧嗱，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即係山多啦，地平地少噶啦，係咪先？咁呢個疫情之下，大家行山啊、郊野公園啊，各方面都真係好多人啦，人頭湧湧啦。 嗯， 咁你哋有冇行山先？ 有 有， 我冇 有。 有，不過唔多，我坦白講唔多 嘅， 阿鋭會多啲， 我都唔係太多。但我最近咧，家俊啊，俾啲掌聲我啊，我征服咗8000嶺 啊！好嘢！ 哇，犀利啊！你用幾耐時間去行曬啊？ 6個鐘。 你喺荃灣淡水湖嗰邊上， 學到水塘 嗰邊上， 哦， 跟住喺翻呢個 荃灣淡 水湖嗰邊落， 係冇錯。 哇，咁啊舒服好多！如果你嗰邊上就弊家咧， 我梗係知啦。我一路落嘅時候，我已經知道嘅就係我已經行咗一條比較好嘅路啦。 係啊，因為 已經比較好啦， 後邊行上去啫嘛，係咪？ 係啊，冇錯。但係好辛苦。 但係加上如果以你睇咧，嗰個路係咪如果唔行慣山，最好唔好一行就行嗰個先啊？ 其实当然冇啦，因为佢沿途最惨系冇补给啊， 佢冇得走啊，同埋 系同埋冇撤退嘅方向，即系一系你就行翻转头， 系啦， 一系你就只有继续行， 冇错。咁、 哦、 我系咪算系好叻啊？几多有冇分啊？几多星噶？嗰条路线 呢条啊？呢条、啊、如果五即系如果香港嘅山五级嚟讲，呢、這个都差唔多接近4.5星噶啦。 哇！恭喜你，4.5星正。 嗯， 因为你一次过征服晒山个山八个山峰路， 系啊，我知啊， 好嘢， 好 系啊，我都唔知道我自己行，系啊，好犀利啊，好，继续啦，你啊，我哋啦， 好啦， 第一题 完啦，咁我第一条咧就问你啦，嗱，大家咧都知道香港即系最高嗰三座山系咩名噶啦，系咪先？大帽山啦， 凤凰山， 我知啦，唔紧要啦。大帽山啦，957米啦，凤凰山啦，934米啦，大东山啦，869米啦。呢三座山嘅名咧，我相信无论喺呢段时间，喺芒草季节啦，凤凰山睇日出啦，或者大帽山影相，好多人咧都应该成日听到噶啦。 大东山系咪睇芒草咯？系咪？ 大東山係啊，但係啲芒草啲人好犀利啊，人好多啊！ 我知啊，有好多朋友都有影相，係啊。 好啦，咁你哋又知唔知第四座係咩山啊？高 哦， 高啊， 即係排第四 高啊！ 不如你俾四個答案我嚟估啊！ 好啦，好啦，好 ，OK，OK， 我都準備咗啦。好啦，咁咧我有四個提示嘅 A 四方山。 四方山， 有冇呢个山？ 你用支笔写低， 我写低啦， 写紧啦，写紧啦。 OK， B， Boy， 移东山， 移东山， 四方移东， 系啦。C， 三台山， 啲名好奇怪哦。 我哋五台 又四方又三台咁样， 系啦，多莲花山。 莲花定棉花？棉花山， 莲花 啊，莲 花山，莲花山，莲花山。 咁呢度有四座山咧，全部都系位于香港境内嘅。咁你啊，估下呢四座边座系香港第四座嘅高山？ 我撞噶咋？ 四 呢啲冇，都系撞噶咋？我估莲花山，我估莲花山。 点解咧？因为其实嗰啲有 number， 系啊，撞噶咋？ 我都想听下你每个人嘅解释啊。 好，我估四方山，因为你话第四高， 系 纯粹做咗数学字， 系啦，冇错。 我本来都想估四方山，不过而家改咗去，我估移东山。 即系一个四方山， 唔系大东之后咪移东咯，移东啲即 系 大佬咪跟住咪移东咯。如果有三东就三东山噶啦。 咁正确答案系乜嘢？ 移东山。 好，正确答案是 A 四方山。 哇，好嘢， 恭喜恭喜。 嗱，咁讲一讲啦。咁其实呢香港都有几十座嘅高嘅山峰嘅。头先四方山呢就约高呢海拔呢785米。 哇，都好高喎、 啊。咁头先阿小强你估嘅山呢二东山呢就係749米。 哎呀，输咗几十米。 係啦、啊。咁三台山呢就係721米。咁而莲花山呢就係766米。 哦， 都好 高 喎、 啊。第五高喎、啊啊。 其实呢啲山呢容唔容易去到㗎、啊、即係 喺边度 喺边啊。 咁我就顺便有冇同你讲下啦。咁其实四方山呢喺香港即係喺位于喺新界嘅中部嘅，其实就喺大帽山嘅東脊嘅側邊，就啱啱喺呢一個物理號徑第八段嘅附近。咁、所以咧，其實即係佢第四高都有原因，因為大帽山本身係最高啦。咁佢周邊嘅山脈咧，其實都好高嘅。嘅山峰係啦。咁以東啊，顧名思義啦，頭先阿小強好勁啊，大東山咁啊，梗係大東山隔離啦。 係咪啊？以東山東咁樣。 冇錯， 我真係㗎。 冇錯冇錯，係啊，以東山都排第九嘅香港。 都 排第九咁高嘅，咁呢、這个三台山呢就係、一样喺呢个大屿山嘅中部，因为佢係邻近呢个莲花山隔离嘅。咁、而佢呢呢一、這个山呢都排第十㗎。係、大屿山。咁而喺啲呢莲花山呢就正正呢就喺大屿山嘅中部啦，喺梅窝同东中黄龙间之间嘅个位置度啦。咁、你上网 search 到之后就可以 search 到 㗎。知道。 跟住呢佢就係、其实係第六高嘅山峰嚟嘅。咁、所以其实你会见到呢喺大屿山呢其实都好多高嘅山峰。而喺呢个大帽山附近都有好多好高嘅山峰。 大屿山我行过老人山。 啊好嘢。 喺边度嚟呀请问。 好容易行嘅啫呢个大屿山。喺大屿山。 咁咪俾老人行㗎嘛。 真係叫老人山。咁、我咪行囉。OK， 第二题， 第二题我仲听。 OK， 好啦，大家既然都玩得咁开心啦，咁我哋就睇 进行第二题啦。 系啦，第二题啦。咁第二题，咁其实你行山啦、咁行山好多时都有机会会发生意外噶嘛，系咪先？ 冇错。 咁嗱，当你即系发生意外嘅时候咧，好多时会喺山头野岭最容易，例如你阿瑞你行八仙岭，咁突然之间，哇，好似呢日天气唔好，咁可能突然间会落大雨，又或者一个唔觉意，跣脚跌咗落去啲河溪嗰度咁样 ，OK， 咁你后头水塘咁好多山溪咁系咪？ 系啊， 咁跌咗落去冲咗落去，咁你又觉得人跌咗落水个体温正常流失咧，佢系会比空气快几多咧？即系一个人浸喺水入边嘅。体温流失是比空气快几多倍？ 几多倍 ？OK， 四个选项。 系啦，有四个选项嘅。第一个咧就是15倍 A。 OK。B。 系啦。第二个 boy 20倍。 哇！ 咁快。 第三个 C 25倍。 哇！好啲。 D 第三个30倍。 哇！如果你唔俾答案，我以为两三倍， 我都觉得系啊， 我以为单位数字 我甚至系 1.4倍啊，咁就 唔好似咁危险啦。 我最初以为15倍系最高嘅，原来最低 嘅、哇！原来个人湿咗身， 唔紧要嘅，系啦，湿咗身之后，原来哇！我哋俾个数字你，15倍系最少噶咯，原来 系啊。 咁你觉得系呢四个？你觉得系边个咧？ 咁我买中位数啦，20啦， 我买 25，我都系25， 唔紧你，咁我买15啊。 嗱，系咪15、20、25啊？ 系啦，15、20、25， 30， 我买20， 我25， 好，阿 Yoy 咧， 15， OK， 好啦， 正确答案 就系25倍 ，yeah， 哎呀， 系啊，因为其实咧好多人咧，都好睇少，即系湿身呢样嘢，因为点解咧？其实嗱，举个例，你行下山。你遇到落大雨，如果你系冇带啲防水风褛啊，各样嘢咧，直接系湿湿个皮肤咧，其实你个体温流失咧，其实都好快嘅。咁最快咧就系万一你跌咗落个湖入边，或者跌咗落个海入边，你本身坐船嘅时候，点解好多时咧啲人咧都会失温咧？就因为佢身体嘅接触个面积比较大，而传导咧喺水直接接触咧就会更加犀利。 系 咁，佢25倍流失得好犀利。咁所以大多数跌落海嘅人咧，佢好多时咧未必系可能会撞晕啊或者撞死嘅。佢好多时可能嗱，举个例，例如你坐船， 個人跌咗落海，咁隨住水流漂啦，係咪先？咁當啲人嚟拯救你嘅時候咧，其實你嘅體温流失咧就非常之犀利。咁體温流失之後咧，你個人咧個意志就會低，就會意識就會低，好多時就會失去一個意識，跟住就會有機會就會係啦。就會冇知覺之下就會因為咁嘅餘力咯。 嘉俊啊，其實我哋有時睇嗰啲荷里活嘅電影咧，就叫話通常咁嘅時候我就叫你一定唔好瞓啊 ，Michael， 唔好瞓啊，唔好瞓 啊， 係咪太聽 你咁 啊？ 太聽你就係咁，最尾啊，就沉咗嚟啦。 咁咧，其實咧，亦都有一樣嘢可以即係教一教大家，就係當一即係當你一個人就跌咗落水，或者一班人跌咗落水咧，點樣可以令到身體盡量去唔流失呢一個 攬住大家， 剝曬衫攬住大家， 唔使剝衫啊， 要剝衫 啊，要剝衫啊， 剝嘅， 真係要剝， 唔使剝啊，佢死都要人剝，唔使嘅，朱偉雲 自己剝啊，佢自己剝， 佢想自己剝啫。咁 立家俊 係 冇嘢。 最重要咧就係要抱膝。第一件事咧，當你例如好多時，例如舉個例，如果你能夠浮到水，又或者係穿住啲救生衣跳落水，即係例如一架船失事之後，你咪會穿救生衣跳落水嘅。咁你攤大個手啊，咁啊流失體温會好犀利啦。就抱膝，抱膝之後咧，大家就圍圈。咁咧嘅情況之下咧，個體温流失咧係會相對慢好多嘅。 明白。 咁呢個咧就盡量係令到即係下一次有救援人員嚟救你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即係盡量保持清醒咯。 但係呢個唔會係你自己個一啲調反射嘅動作嚟，當你凍嘅時候，你自然就會咁樣嗬，就會咁 鬆下自己㗎。正常經常會嘅，正常會嘅。但係有時啲人唔係㗎嘛，即係求救啊，周圍遊啊，咁就會周圍大走啊，好慌張啊，其實未必咁容易控制到自己嘅。 明白。好，第三題啦，家俊哥哥。 是啊是啊，冇咁讲啦，我好细嘅咋。 多谢弟弟， 弟弟， 多谢你，多谢，好啊好啊。咁咧，其实而家成日都讲即系再生能源啦，再生能源啦，亦都即系有好多啲即系讲环保啊各方面啦。咁大家又估下，其实香港咧系有一个部门辖下，即系喺呢个机电工程署辖下咧，系去负责推行一啲同呢啲能源啊、效益啊、再生能源嘅一啲嘅措施嘅。咁嗰个部门嘅名叫乜嘢名咧？ 吓，关你咩事啊？行山。 四个答案。 事啦。 好心啊！ 再生能源、啊，而家成日都讲，我哋成日都讲环境教育、生态、行山有关噶。 好答案， 你真系 啊！ 好 A， 真系好啦 A。 能源部 能源效益事务处， 能源效益事务处唔好。 B boy 可再生能源处， 呢个应该唔系好流呢个。 C 可再生能源效益处 ，OK。 D 多可持续及可再生能源事务处 ，D D。我都觉得是 D， 我觉得我哋呢啲咁样 D， 有咩 K 咩咁嗰啲应该系冇。 我先估乜嘢？ 我估 C， 系 我 估 C， 再生 我哋两个 C 两 D， 到底系乜嘢 ？C， 正确答案 系 A 啊！ 吓， 能源效益。 能源效益啊！ 唉，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阿俊哥啊，你可唔可以 check 清楚个答案先啊？我对你有怀疑。 你放心，绝对啱嘅。 好嘅，好嘅。 去上呢一个机电工程署，因为呢条问题咧。是我哋同啲學生做呢啲環保嘅 Q&A 嘅遊戲嘅時候呢，個個學生都中招嘅。 哦， 即係佢哋都唔識。唉、都好啊。 好，今日長知識啊 ，very good， 多謝曬，多謝嘉俊哥，多謝。有機會我哋再揾你玩過，好唔好？ 好， 多 谢 你啊！ 多谢 恭喜发财啊！讲身身体健康， 系啊， 新年快乐， 步步高升， 拜拜， 拜。 翻嚟就有今个礼拜嘅即点即升，马老师即将大展金喉啊！留意留意，千祈唔好行开啦。 我我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90年代。2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10年代。 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的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说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奔向海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我默守心中所爱。 继续还是问小孩，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发言啦。咁十二点钟之后咧，我开始今日嘅即点即升，同埋咧可以打电话嚟咧1872388，因为我哋今日最后半小时都系星期五大点唱， 冇错啦，牛年大点唱啊，咁啊最后尾一次啦，快啲去争取呢个机会啊！ 系啊，送上祝福俾所有朋友，特别系即系葵涌啲朋友啦。 系冇错冇错，第一就系葵涌嗱，因为咁解封啦嘛，有 冇错 啊？ 咁 啊， 大家又可以再吓去食下嘢啊，吓过自己正常生活。亦都送俾嗰度一路呢幾日做緊嘅工作人員，其實佢哋都係好辛苦嘅， 繼續努力。 所以其實一陣間咧，呢一首歌曲咧，我都係送俾佢哋嘅。 今日你會唱 一隻歌， 送俾所有工作人員， 冇錯。同埋嘅就係冇錯啦，就係葵涌村嘅每一位嘅朋友，都要多謝你哋嘅忍耐。 係啦，係啦，咁希望呢疫情快啲過去嚇，每一個人咧都可以正常開心咁生活嚇。 冇錯。 好啦，咁馬老師，一陣間你嗰隻歌送俾邊個啊？ 我送俾大家，呢個係一個新年勵志歌嚟嘅。 不如咁啦，送俾你嘅吉他老師啦，佢其實都係厭惡性嘅呢幾堂， 其實欣欣都已經算非常係咁啦。佢一定已經攞咗呢個揮春俾你 寫住苦練吉他， 係啦，苦練吉他， 苦係苦老虎頭嗰度啊，正呢個節奏非常好。 開心回家。 OK， 好啦，時間12點新聞同埋財經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繼續。 空站加快推進航太強國建設。繼續同各國一齊積極參與外空全球治理與交流合作。白皮書提到，中國自2016年以嚟，航太進入創新發展快車道，北斗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建成開通，中國太空站建設全面開啟，天文一號實現從地月系到行星際探測的跨越。天氣方面，一股清勁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本港今日有薄霧，部分地區能見度曾經下降至大約2000米。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同薄霧，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聽日大致多雲，星期日天氣轉冷，隨即同農曆新年假期天氣持續寒冷，有幾陣雨，風勢頗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85点，跌221点，总成交金额69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6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0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3.26跌0.4，腾讯控股458.4跌4.6，盈富基金23.72跌2毫，阿里巴巴109.9升1.4，美团207元跌2.4。港交所436.4跌19元，比亚迪股份223.2跌18.4，

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十二点十一分啊，翻嚟我哋嘅风骚快人啊，即点即升啦。咁啊，今日咧一样咧，有我哋几个咧为大家唱下歌仔啦。咁啊 ，Sarah 咧同阿 Otten 咧就会合作吓，今日合唱一首歌啦。 冇错啦，欣欣向荣组又再出现啦。 冇错，我就会改编一只歌曲啦。咁、就系呢只歌曲咧，就都系送俾一位同事嘅。系啦吓。咁、如果啲小朋友咧就听到就唔好学，知唔知啊？即系搵只歌唱人哋唔好嘅。今日我都系玩下嘅啫吓，开下玩笑啊吓。咁、一个朋友咧，佢。胸襟好广大啊，佢就唔嬲嘅，据闻啊，据闻啦 吓。佢仲可以点啦？系啦，应承咗嘅嘢又唔做，讲咗嘅嘢又唔算数，净系识笑。 喂，嗰个朋友净系识笑，个出咗声喂，你出咩啊？ 但系咧就叻嗰啲嘢嘅话，就知道嗰啲嘢咧就哈哈哈哈系啊，我叻啊咁样。 喂，我自己知自己事。我自己系讲我一月三十一号弹吉他，但系我水平真系。差到 好，我哋再讨论。 好，咁我哋再嚟啦。 好，嗱，咁我哋而家不如就开始我哋今日即点即升。 好， 交俾不如欣欣向荣组先啦。 好啊，梗系要啦。冇错啦，咁其实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啦，就系葵涌村，我哋有好多个朋友咧，我哋都好关心你哋嘅，亦都好多谢嘅就系大家嘅忍耐。我觉得特别喺呢一个时候嘅话，我谂系相信有更加多嘅包容同埋忍耐。所以咧，今日咧拣嚟呢一首嘅歌曲，我有几句嘅就我都系掌握得唔系咁好嘅，但系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好有意思，所以希望可以趁住今日嘅即点即升，送俾所有嘅朋友，希望我哋大家一齐都抗疫成功。 今日事情如不顺，今日问题如不尽，就处圈中圈，了断也了不断。若今日你倦了，退然空，容许我送赠暖。准我漫漫长路末端，亦如初恋。当日热情燃不尽，今日热情仍不尽。就算怎都好，你愿我更加远，共跨尽冷及暖，甜和酸，才可以算是共存。能共患难才是应真的有缘。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出你会创出传奇。变幻人生是避无可避，却没有我驱使爱别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神气，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逢凝望我心所爱的你。爱意仿佛会飞，今日像明日一样，今日任何日一样，就算怎辛酸，爱护你我甘愿。没拣择冷及暖，甜和酸，晴天与季缺或缘，全部受落才是活得真正全。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出你会创出传奇。连环人生是避无可避，却没人有区区爱别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神气，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仍凝望我心所爱的你。能翱翔天和地，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敢交出你会创出传奇。变幻人生是避无可避，这份情爱却永不会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神气，怀着乐观总有转机。 天，珍惜今天，同凝望我心所爱的你。我已仿佛会飞，你眼睛牵我飞。 好嘢！ 送俾每一位，衷心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好，冇错，大家继续努力抗疫吓。好啦，呢个时候我哋送俾以下落嚟嘅两个表演者，呢个叫献丑啊。首先咧就我献丑先，跟住到 我头先已经献丑啦。 唔系，你哋啲职业歌手点会献丑啊？ 咁我系咪献丑丑？ 你系丑献丑？ 哎呀！ 年轻想跳舞，谁曾埋没你的热情？然后再以心声幻想，可充当吉他手，但未承认没时间回味你绘画多喜劲，为美梦谁在意？献丑，如你打不死，别介意理想偏离，不再够。还有心跳叫挫败换成胜利，人生太多神奇，只因你可亲手争口气，成就你一生是你。千蜂拥小说家，甘愿做凡人。旋律想到了，迟迟还未奏出下文。为时未晚，开灯，用心雕好的作品，不用极迷人。用诚意投入唱，歌声不吸引，就继续唱，未怕献丑。自告奋勇推翻限期，不再够气，还有心跳叫挫败换成胜利，抛弃遗憾你当初的心已死，奉上青春不服气，未够资格但你不一声叹气，天与地 今日就献丑吓，咁啊十二点搭四咁啊翻嚟咧就有我啦献丑啦，跟住到马小强，好犀利，佢今日咧同哥哥一齐唱啊吓， 系啊冇错， 拣咗哥哥只歌， 隔空对唱啊， 隔空对唱吓、啊嗯，好呢只、歌咧就阿马小强，你听唔听到啊？ 听到， 听到噶嘛， 我听到， 因为马小强而家咧即系我哋将佢摆喺个高高在上嘅位，咁佢而家就唔喺我哋附近嘅， 冇错，喺神台嘅。 呢只歌咧，你知唔知我诚意去到咩地步啊？ 咩地步啊？ 我系 tribute 你。於是我找回跟你一樣名字叫 Danny 的 Danny Chan 哇 哇 From Danny to Danny 是啦即是 Danny 作的曲 Danny 的歌送給 Danny Wong Danny Chan 的歌送給 Danny Wong 就是啦 你想想我對你多尊 重多謝你啊 Michael 所以你給心機啦 Danny 的 啊 啊你這樣叫我有啊 有啊真的有啊、 嗯、 好 好 有了你多謝 Autumn 為我伴奏的 哇、啊 有了你，顿觉心中谷气。我每日每天都想养你， 好认同。 你做嘢求其，欲跌想放弃， yes. 对多一秒都想死。有了你，直播都变鬼气，太震撼，每一天都必见你，块面似牛皮，肚大到离奇，仿佛泵满咗沼气，日日无定力，坐喺面前，闻到你黏膜的分泌，哎呀！又咸又神秘，闻到即骨鼻，此刻人生都无味。看见你，令我心中谷气。太折堕，连初一都要见你，每日的杂气，每日的笑你，却给到你酸熟的口气。每日的杂气，每日的笑你，却给到你酸熟的口气。送俾我哋嘅好朋友马小强， 好 sad 啊！呢首歌你觉唔觉得？点解咁 sad 嘅？人哋本身有撩你好 sweet 噶嘛， 好 sweet 啊！我都觉得， 好 sweet 啊！佢好 sad， 好 sweet 噶， 系 bitter sweet 啊！ 转咗个吉他版，唔系钢琴， 觉唔觉得 有啲忧伤嘅感觉？ 忧伤系嘛 ？sad 地听完眼泛泪， 初一都要见到你啫， 同埋想呕。 好啦，咁跟住咧就到阿马老师为我哋带嚟呢个今日嘅压轴好戏啦。 系啦，但系点样都好，我哋都要俾啲掌声，多谢。 哦，多谢， 喂，多谢。 系啊，我哋嘅御用吉他手， 非常好， 非常好啊。 我唔敢用佢啊，因为我惊咧，佢从此咧宁愿唔弹。 好，不如讲下你嘅创作意念啦。 哇，犀利啊！呢个 呢 个好有 创作意念， 好有喜庆日子嘅感觉。 特别歌又好好慢版， 系啊，冇办法啦，因为 confuse 我， 因为我嘅填词功力有限啦，唔可以用功力呢个字啦，系咪先？即系不知所谓，即系掹车边。咁我又希望咧有啲 得唔谦啊你？ 我是对于洗洁精 啊，即系突然之间做咩咁谦啊？ 我对于洗洁精就有打扮 嘅，头先仲明唔明系咪？而家做咩？做乜突然之间？ 冇 啊！ 去到唱歌，我真系写个服字，系咁咯。 咁呢？咁呢？未讲你创作意念系咩啫？只歌讲咩噶？ 叫做喜迎春，嗯、喜系趌起个喜，即系一起去迎春。 哦， 系啊， 一起去迎春， 系啦，即系要齐齐动起来。 咁、嗯、啊，来自阿哥哥嘅咩歌啊？ 哇！呢首犀利啦，默默向上游， 默默向上游， 系啊。 OK， 好嘛，大家俾啲鼓励我。 好，一齐送俾你， 好寥落嘅掌声。 马老师嘅默默好鬼流， 行站逐新春叠住手，晚晚通宵奋斗，我远家有笑住做，未愿偷懒两头有 ，OK 喎，继续。 万物充满生机，个个 happy 笑笑，挽着手再次落令，大步奔走小骑骑。B B 夸我顶呱呱， 乱嚟啊！嗰啲 发财声， 开始嚟啦！啦啦啦啦， 咩啦啦啦？ 填唔到咯！ 幸运大家 横财就收，人人尽沾欢笑口。 OK OK， 兜啦饭，继续。 步步高升手拖手，万万风骚望求。我愿在乎拼创力量，夜夜起着上楼头。 咩上楼头啊？ 上夜夜起着， 起着上楼头 啊！ 即系有啲着布起噶嘛，咁嘅意思 啊。系 啊， 起咯，乜都要起啊！你 仲有冇噶后边？ 即系几难啊！ 后边仲有冇噶？ 仲有冇噶？ 仲有噶？ 仲有 噶？OK OK， 继续。我今日好勤力噶啦， 系啊，算系咁样啦。之后 大家俾啲掌声听下收音机 啊！小心啲。 大姨妈拉我跨啦啦， 大姨妈 八彩星粒粒闪照宇宙， 宇宙啊， 红运大吉，横财就收，人人尽沾欢笑口。 唔好加埋啲花招啦，快啲啊！ 步高升，手拖手，瞓觉收工怕晚有，挽着手再次落嚟，大步奔走，笑茄茄。嗱，系唔合格噶啦， 都总叫做冇甩皮甩骨系嘛，即 系 系甩皮甩骨 噶啦。 咩万有啊？头先你有最尾有佢咩万有啊？ 我瞓觉收工包罗万有。 OK， 其实你咧嗱，第一对阿 Leslie 尊重你，唔好用人哋把声 under 你啦，系咪先？第二咧，你点解唔用即系斋音乐咁样 back 住清楚啲啊？即系而家我有时候变咗两个人声咧，有少搭咗。 我又咁睇，我又觉得嘅就系，其实有阿哥哥后边度就都几好嘅，因为咧你会听咗哥哥， 系啊， 选择性收听，选择性收听， 左耳 听哥哥， 右耳见听到鬼， 冇咁 苦。 唔系我即系我明你意思啦，即系咧你食饮苦茶，俾少少糖你嗒，冲一冲淡嗰啲味。哦 ，OK， 明白，明晒 啊。我觉得咁样会比较好啲。 冇啊，我系真系要好努力要。即系唔敢话追近你哋，即系起码 唔 好 谦 啦。呢啲咁 嘅， 得闲饮茶。 人哋谦你又咁样嘢， 得闲饮茶。 因为你其实个你留意一下，其实你听下 Archive， 你系每个礼拜都咁讲噶。 得闲饮茶。 系啊，每一个礼拜都系咁讲噶。 O K， 系啊，我追唔到你噶啦，系嘛？弹吉他拍马追唔到嘅就系阿欣欣噶啦，一模一样算啦。 O K， 不过今日真系嘅，佢都叫交咗货，好过你 Two Hustle 咁就算。 系啦，咁样啦，所以我 新一年可唔可以 delete 咗 Two Hustle 啊？ 你话咧， 系你嘅生命嘅历史嚟， 好啦 ，delete 唔到， 求下你， 系啊，永远系你嘅污点嚟， 咪就 系 咯， 好大粒，你点即系污点啊？ 我就系你嘅污点证人啊！ 咁啊， 睇住你， 喂，真系试下睇，搵只音乐你唱多一次啊！我想 dab 下你啲歌词，有啲我听唔到， 唔使啦，系嘛？佢啲歌词点解要 dab 啊？我嗰啲不成气， 我话俾你听，我今年睇流， 咁你过咗就算啦。 我睇下啲留言，一阵间又系不停赞，哇，好笑啊！好笑，一定系 唔重要，唔重要， 唔重要，真 系，系啊，真系你当饮咗剂苦茶就算啦，系啦，系咪？ 俾啲掌声马老师咁样嘅， 我都俾掌声自己。 翻嚟点唱嘅时间18723888，18723888可以打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村最早爆发疫情的日葵楼，朝早7:00之前解封，居民登记资料之后可以离开。居民陈小姐话，大厦卫生情况和检测安排十分之差和混乱，政府暂时未有向居民提供深喉唾液检测的清晰资讯和检测包。他又说，居民不是刁民，只是希望政府日后围封其他大厦时安排做得更好。另一名居民说，检疫隔离多日，心情低落， 工作亦都受到影响。公司仍然唔俾佢翻工，未知道几时可以复工。亦都有居民话满意围封安排，心情轻松。解封之后第一件事系出外食早餐。对于可以解封过农历新年，觉得好开心，但系唔会去拜年。当局向每名日葵楼居民派发一个装有即食鲍鱼、冬菇、腊肠等贺年食品的福袋礼品包，以及一封特区政府发出的感谢信，感谢居民配合和体谅。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说，已经预备好重启亚洲博览馆第9和第11号馆作为社区治疗设施，接收相对年轻的病人。李立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目前可以接收确诊病人的病床共有3500至3700张，分布在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亚博馆和公立医院。目前有662名确诊病人住院，全部情况稳定。当局亦都会考虑亚博馆以外的场馆是不是适合作为社区治疗设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潘恩荣表示，目前有大约200名在各联网工作的正式护士在亚博馆和感染中心工作。由于有机会加开设施需要额外人手，目标是希望招聘400名甚至更多的兼职护士。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安心出行的新版本可以展示疫苗接种记录二维码，与疫苗通行证对接。当顾客进入食肆扫描场所二维码时，手机会同时展示疫苗接种记录。食肆可以经手机应用程式直接阅读和认证疫苗接种记录二维码，立即完成疫苗通行证的确认手续。李家超形容过程简单、准确、快捷。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贴文说，他昨天到访创新及科技局，听取人员就应用科技协助抗疫工作的汇报。他和同事讨论如何利用疫苗通行证协助卫生防护中心寻找曾经到访食肆顾客或密切接触者，以便当食肆出现确诊个案时，尽快找出可能受感染人士，斩断病毒在社区的传播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和薄雾，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日天气转冷，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气持续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06点，跌200点，总成交金额70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0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3.3跌8毫，腾讯控股458蚊，跌5蚊，盈富基金23.7毫4，跌1毫8。阿里巴巴109.7升1.2，美团207.8跌1.6，港交所436.4跌19蚊，比亚迪股份223.8跌17.8，汇丰控股55.45升8毫，京东集团265.2跌9.6，友邦保险81.55跌2.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日元115.42。瑞士法郎0.931，加元1.273，人民币6.35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98点，升527点。港金报16,72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28美元，卖出1,798.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4月3号见证乐坛新时代，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点唱嘅时间咪读下网上嘅留言先啦。Judy 咧，佢话今日我妈妈83岁大寿，希望祝佢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开心丰收每一天吓。咁另外 Catherine Lang 咧，佢话咧，哇，做紧大扫除都要放低唔做住啊，要留言俾小强话佢最好的一次，仲要有哥哥陪住，好好听啊。好似阿 Sarah 话斋，一只听耳听哥哥，一只耳听小强，正啊，系啦。Amy 就话系啊 ，Amy 话小强有进步，加油。另外 Winnie 咧就话马老师终于叫唱晒一首歌啦，啊搣甩个臭名啊！即系以前咧成日都 喺度 混饭吃吓，咁啊好多人赞你，系啦。咁啊 Judy 就话唔好再逼佢唱歌啦，笑死我啦咁样样吓。另外 Jackie 话想抌烂个收音机，放心抌烂佢买过身嘅吓。OK， 好啦，咁啊好多人都赞你嘅，咁啊希望你继续努力啦。好，咁跟住就电话里面有位朋友系咪？ 冇错，就是、阿玲嘅 ，Hello，Hello， 阿玲，你好， 喂，你好啊，阿玲姐， 系， 好，今日有啲咩信息想透过你 讲？你好特别、哦，你系喺呢个葵涌村度住噶、哦，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你想讲啲咩？ 系啊， 希望大家个个去。平平安安啦，身体健康啦， 冇 错。 嗱，想问啦， 葵涌村嘅人啦， 系啊，你就唔系喺检疫大厦嘅，系嘛？ 唔系 嘅， 我哋嗰座都有两宗， 哦， 就唔使围封咯，但系要落去检测咯， 做责任先。 但系你哋其他嗰啲，就算你话系真系要围封强检嘅嗰一班嘅，就喺葵涌村，其他嗰啲就受影响嘅朋友啦，你哋都好叻啊！系啊，我头先咧都有点过一首歌送俾你哋噶，系、啊 啊、 希望你哋唔紧要嘅，即系其实今日系啦，有一啲即系有一个大厦啦，即系今日就已经系解封啦， 系 啊， 咁啊，另外仲有我知道有啲朋友仲系仍然喺度即系紧守住嘅， 慢慢嚟，好快搞掂， 加油啊，忍耐 啊，我都有亲戚喺下葵啦， 冇事嘅，冇事嘅， 好，我哋众一心啊，咁希望对抗疫情，同埋我知道你想同。细佬系咪都点唱啊？系咪啊？ 系啊，我细佬31号生日。 你好，恭喜！哇，一年29万喎、 啊，身体健康啦， 好啦， 去台湾开开心心啊！ 好， 好多谢晒， 多谢晒， 拜拜， 好，你哋加油啊！ 好，拜拜。 好， 呢个歌曲阿玲想点唱嘅，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呢一首嘅歌曲嘅话，亦都希望可以啊，就系送俾大家嘅有呢一种嘅感觉嘅，就话迎接我哋嘅苦练嘅来临啊！ 喜气洋洋，送俾所有朋友，希望所有啲唔好嘅事情快啲离开，我哋要好啲嘅过农历新年，好唔好？ 冇错， 我又小 凤姐，冇错，大声咁样一齐唱，好唔好？嚟， 一二三， 准备，喂，齐鼓掌， 歌声放金马开心唱，请鼓掌，齐鼓掌，歌声唱金马开心唱，请欣赏。 想，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意情撞上，相对对共欣赏。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送你，个个都开心欢唱，喜气洋洋，洋溢四方。 洋洋啊！ 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 有位 Big Lee 吓，佢喺网上咧，佢话咧想啲咩咧？竹篙湾工作嘅民安队物资仓部，阿伟同佢哋嘅队友啊，每日工作都做得好辛苦，感恩所有在竹篙湾嘅工作嘅民安队。另外呢位朋友发发咧，佢话今日想呢阿马超哥写个福字，就系咧写即系佩服个佩服啦吓。咁啊，送翻个福啊，即系福康个福俾阿马老师，因为佢虎年做咩都福福声。 哇，福福声，福声喎， 系啦。其实 Connie Sister 咧，佢话咧守咗三个月嘅秘密可以讲得啦。我要点那夜我替女儿勾背脊俾我女啊，呢个任务要交俾佢做啦吓，因为可能做妈妈啦吓。咁另外头先啊 ，Jacqueline 咧，头先佢话喺 New York 嗰位 Jacqueline 啊，佢话咧新嘅一年咧快到啦，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啦，想点唱俾我侄女听。啱啱过去嘅26号系佢生日，叫。Fiona 14岁啦，希望今年咧佢入到志愿嘅 high school 啦吓，亦都点唱俾我哋听嘅，多谢晒。好啦，我因为惊漏咗啊，咁样读。好啦，咁我哋听个电话先啦，好唔好？ 电话 里边有， 系我哋有另外一位朋友嘅，有请 Debbie。 Hello， 你哋好。 系 Debbie， 新年快乐 啊 ！Debbie 你好， 新年快乐。 点啊，把声咁沙沙地嘅， 食咗萝卜糕度， 系咪啊？ 系啊，真系食咗年糕， 系啊， 同埋打边炉打得多。 系啊， 边同埋咧，你而家唔喺公司要细细声啦。 一来啦，都系公司系啊，系啊，系啊，真系衰啊，真系。头先佢哋冇人喺度啊嘛，咁而家又翻晒嚟激死啊！ 真系， 系啊，喂，嗱。 唔系啊，奶皮强，我要叫奶皮强。 奶皮强， 咩意思啊？听 你奶皮，你应承人哋弹吉他又唔弹， 系啊， 咁我唔想话你噶。 你 要检讨下奶皮强。 你个名几好啊，奶皮强。 Debbie， 你系咪撑我啊？我头先我真系好嬲，因为其实我一路都冇放弃佢，但 系 佢一次又一次咁样推。推遲佢自己表演，我真係覺得你好唔啱。係 啊，所以叫賴皮強。 係啊，唔係你彈唔彈吉他彈得好唔好啊，而係你應承咗個嘢你就要做啊嘛， 係 信任嘅問題。 冇錯， 大家都咁錫你係咪啊？ 我知，我知，我知， 我知。 係， 唔係我星期一你可以帶個吉他翻嚟，但我唔想真係。 甩甩流流， 唔使讲啦。OK， 好啦， 所以赖皮食口自己。 系啊，你只咁样永远都弹唔到 嘛。你弹一个音都好，一次 噔咁 都 好， 系 啊。 揿一个， 大佬讲得， 俾心机，俾心机揿一个 key。 系啦，冇错，冇 够啦， 收到。 其实真系唔难噶，你收到你呃人嘅，你转头又唔激。 Debbie， I love you， Debbie， I love you so much。 我呃天呃地，我都唔呃你 ，Debbie 妹妹。 佢都唔信你啊！ 可唔可以俾一次机会我 ，Debbie？ 我俾咗好多次机会你，我 听唔听到啊？ 你 听唔听到？ 阿 Debbie 啊 ，Debbie， 我想问你今日对于佢唱嗰只歌，你觉得点啊？ 系 叹气， 长叹一声， 好重要呢 啲听 众。喂，但你唔觉得好过 Two Hearts Soul 啦咩 ？Two Hearts Soul 直情系呃钟啊！ 天文你都笑紧你啊！ 我冇瞓咗几日啦，黑傻黑傻。 Debbie， 阿 Debbie 一定系马小玲啲 fans 嚟， 我真系值得你。 佢嘅情绪俾你牵动住，佢应该爱上咗你啊！阿 Debbie， 我谂系其实大家都有一个期望，系嘛？佢下个礼拜佢会好啲，下个礼拜佢一定会交啲嘢，系嘛？ 点知佢 系啊？点解知佢又系咁？ 次次都系咁， 冇错，冇错，冇错，系咯，每一次都有期望，跟住终极失望系终极 失 望， 终极失望啊！因为对你有期望，我哋先至会失望。 好，我哋 我无语啊！我真系 我哋希望虎年好啲。 系你唱翻只小乌龟嗰只想学歌最好啊！你练咗几耐？ 由小学歌开始，即系嘅意思系 今天是晴天嗰只 啊， 嗰首系幼稚园歌嚟噶咯，我记到。 你唔好甩咯，你唔好甩咯，吓！ 但系你真系咯。你做小乌龟吓佢，你系你咁啊？ 小乌龟吓， 阿爹咪你吓得好正， 我都系爱上你啦。佢对你嗰啲 jingle 都念，即系 佢今日 吓 又 上吓， 系真系。我控制下自己先，我唔可以有任何。 好，咁啊，爹咪有咩点唱啊？ 冇咁啊，即系咧，咁其实咧，因为我真系有朋友，我有朋友咧系住葵涌村嘅，咁佢哋应该就系家居隔离，就庆幸咧就解，即系解封咗啦。咁就系啦，咁就好彩都冇事。咁但系就。日日煮嘢食喺屋企，我见到佢哋 po 啲相好搞笑。不过就都希望咧，佢哋快啲身体健康，同埋葵涌村嘅居民咧，真系快啲即系染疫嗰啲，就希望好翻啦。咁同埋就唔好咁辛苦啦。同埋如果即系可能困得耐咧，咁可能情绪有啲问题咧，唔紧要嘅，即系听下风骚快活人啦。咁 开心翻， 开心翻，系真系开心翻，系啦。咁我希望都系嗰句，疫症快啲离开我哋啦。咁大家身体健康啦。当然都系疫症应该就有排噶啦，不过唔紧要啦，我哋大家真系加油咯。 冇错，大家加油吓， 咬住牙关， 每天开心。 系啦，希望加油咁我送俾我朋友潘一家人听，祝佢哋身体健康。咁就送俾我细佬一家都系身体健康啦。咁啊，同埋我自己屋企人啦，都系身体健康。咁当然又不少得三位啦。咁啊，祝你哋咧系日日都咁开心，带多啲欢乐俾我哋听。系啦，即系而家呢咁嘅世界咧，你哋其实有你哋啲欢笑声咧，真系好好啊。尽管系可能个三个钟啊，将烦恼啊忘却晒啊咁啊。吓，咁又多谢你哋带啲资讯性嘅节目俾我哋啦，又教我哋整嘢食啦，好似今日咁行翻。嗰度有啲好正啊，嗰啲 系你真 系 好 啊，系啊，赖皮强啊，你记得啊，着你哋波鞋行山啊，记住啊 ，Debbie， 你可唔可以俾少少鼓励我啊？温柔啲， 呢个名真系太好呢个名， 你温柔少少，嗲啲。 阿 Debbie， 你有冇听过赖皮强唱哆哆啊？你有冇听佢唱清风哆哆嗰次？ 佢真系咁哆，系咁哆，我都哆。 拉你噶，祝你新年快乐，好冇？呢个歌咧，阿 Debbie 想点嘅就 系啦 ，Top of the World， 好嘢，多谢， 多谢晒， 多谢，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Thank you Debbie，Thank you， 拜 拜。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 in top of the world.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and it'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and the touch of the breeze, there's a pleas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is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find 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again,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好，翻嚟我哋点唱时间，有呢个 top of the world， 跟住咧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就系 Angie，Angie，Angie， 哇 ，Angie，Angie， 我好唔开心， 你真知你假声嚟噶，边系咁讲？ 哎呀，佢真系好声噶， 唔系我假声嚟嘅，我假，有时我都系扮阿李志刚嗰个咩 哦，咩大妹姐啊嘛，大咪姐啊嘛，咁人哋系男人扮女人、啊、你唔好咁 样。跟住你， 最紧要开心。 但好正，你个假声好正。 我成日都听你讲嘢嘅，好开心啊！今日打到电话嚟，好兴奋啊！真系。 你做乜嘢唔早啲打俾我哋啫、 啊， 大妹姐。 我觉得好有缘分啊，因为咧，你六月你哋三个翻嚟、嗯，我咁啱六月先至开始听风骚快活人、啊，咁我就觉得好有缘分，我觉得好兴奋咯、啊。 佢讲嘢好笑、啊， 佢 成好似做话剧咁嘅。 同埋小强咧，你 赖皮强啊，佢叫 哦，佢系咪唔再演出啦？即系 咩叫做唔再演出 啦？ 你 唔 吉他 哦，佢诶话会带翻嚟叮两下喎，系啊系啊系啊。 点解你咁问咧 ，Angie？ 要啦，嗰 个 咧， 凉啦凉啦。 其实咧，大家打嚟咧， 你真系真系丑 。你咁样样咧，我真系好大压力。 唔系，系因为你成日都喺度咁样开空头支票，因为你冇找数啊。 凉啦凉啦， 系咪咁讲啊 ，Angie？ 系啊系啊。 因为你唔找数啊，所以啲人就一个耳咁遮住你啊。 Okay， 收到， 佢会噶啦、 嗯， 我哋会继续分析佢啊。好，咁啊，有咩点唱名单啊？今日 系啊，我又好本身谂住净系点唱俾阿妹嘅，咁而家即刻都谂到有几个咯。咁、阿妹二月份二月之星就有阿妹啦，咁我大佢16年嘅，咁佢就叫 Esther Go 啦，系啦。 好。 咁另外咧就旧同事有 Helen 啦、啊，有 Pauline 啦、啊，Irene 啦、啊，咁哋都系二月生日嘅。 好啦， 恭喜晒先， 多谢晒，嗱，继续支持我哋吓，好唔好？ 好，冇问题，多谢你哋， 多谢晒， 拜拜， 拜 拜。 好啦，另外最后有一位朋友就系廖 婆 婆， 婆婆 喂喂， 你 好。Hello。 廖 婆 婆， 你系 Hilly 啊？我孙女同你哋讲啊。 系 Hilly 妹妹。 我李丽瑞。 Hello。 Hilly 啊，我孙女 Hilly 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生日生日啦，佢。 祝你生日快乐吓。 系啊。 好开心啊！你哋接到佢，快啲讲嘢啦 ，Hilly。几 多岁啊 ，Hilly？ 话俾你听几岁啊？话俾李丽瑞啫。 周 你 九 岁， 仲有几日九岁啦？ 即系而家仲系八岁。 系啦，做晒功课未啊 ，Hilly？ 未 啊，快啲做啦！ 人生 一嚟就 问一格，做晒功课未啊？ 系啊，食咗饭未啊？ 我谂住送啲寒假作业俾 你。咩啊？有啊。